据报道，要求朴槿惠下台的斗争在南朝鲜各地日益扩大。全国冶金工会15号宣布，将投入总罢工斗争，要求朴槿惠政府下台。民主工总光州地区本部16号在光州举办了工人、市民争取朴槿惠下台时局烛光集会。南朝鲜的基督教教会协议会紧急时局对策会议15号在国会大楼举行记者会，要求国会配合争取朴槿惠下台。各界团体在首尔市内各处发表时局宣言或举行集会和讨论会，要求朴槿惠下台。各阶层人民在首尔的清溪广场经19天继续举行烛光集会，要求朴槿惠下台。此外，由1550多个市民社会团体组成的连带组织争取朴槿惠政府下台紧急国民行动成立后，在南朝鲜的首尔等16个地区有紧急时局会议，运动本部和国民行动相继成立，积极展开迫使朴槿惠下台的斗争。